开心茶馆。 你们常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开始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八个一组来介绍常识的段落，是这么几句，叫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介绍的呢是咱们中国古代啊古乐里面的八类乐器，分别使用八种不同的材质。昨天呢我们说过了刨土革，今天咱们来看看这木石金。先说这木啊，木质的乐器，其实呢我们今天在乐队当中很多乐器也仍然要用到木材啊，无论是东方的乐器还是西方的乐器，小提琴呢啊，咱们的琵琶呀，这些里面都会用到木头。但是呢在咱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这个八音里面啊，指的这个木类的乐器，并不是说只要这个乐器的构成成分里头有木头就都能归入这一类，不是。那像咱们刚才说琵琶这些呢，这是丝弦乐器，那是要放到咱们后面所说的这个丝与竹，哎，那丝里头。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音乐，特别是啊咱们说这个儒家思想里面提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际上呢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早在西周时期，甚至于啊传说里面可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有这些乐器的使用了。那个时候和我们今天啊咱们说看一个民乐队里面的这个乐器构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个时候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木类的乐器啊，主要呢其实指的是两样啊，一个呢叫柱，一个呢叫羽。这两样乐器呢，我们今天在咱们现在啊中国的你说民乐也好啊，或者哪怕是咱们一定程度上去复古进行一些这种古韵的演出，我们都已经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咱们作为一个活的艺术，它已经处于失传的状态了。但是这两样乐器呢，在古时候这乐队演奏乐曲的时候，它的作用可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没有这两样乐器啊，这一个乐曲既没法开头也没法结尾。为什么呢？这两样木质的乐器啊都是做打击乐用的，这柱呢是乐曲开始的时候要去演奏它，敲一下表示这个作品开始了，而当这个作品结束的时候要再用这个羽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敲，它上面有这个竹子的这种小棱啊，类似咱们今天，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有一种地方卖那个很奇特的一种木鱼儿，哈，它是做成蛤蟆造型，后背上呢有一个棱一个棱，拿一个小棍儿，呜，这么一滑，就发出那种呱呱呱，很像这个青蛙叫的那个声音，类似这种啊，发声的原理是这个，拿这么一个小竹皮儿，在这么一滑，滑这么一下，作为作品的结束啊，这个是咱们中国古时候演奏乐曲的时候固有的这么一个模式，用柱来开始，用羽呢来结束。这两样乐器，我们说木质的打击乐器，其实在我们今天啊咱们的民乐队里面，或者我们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其实也仍然能够看到使用木质打击乐器的身影啊。咱们最常见的戏曲舞台上梆子、木鱼儿，这些也都是木质的乐器，起的作用呢也大致相当。那么木质的乐器是只能用来敲击节奏吗？它能不能够也有音阶啊？我们说弹出旋律来呢？哎，这个也可以。咱们很多时候能见到有这个木琴啊，特别是在其他国家，南美啊、印度尼西亚呀，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当地的民族特色的这种乐器，马林巴琴，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这种木琴。原来人们不去用木质的这个乐器来演奏旋律呢，是因为木头容易受潮。 啊，它一旦变形以后长度发生变化，这个音准不好控制。但是后来呢，随着咱们这个制作工艺不断的改进啊，已经可以让这个木头呢经过一些预处理，使得它的这个音准不随着空气湿度温度的变化啊去产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呢，这样的乐器呢在世界其他地区其实现在呢也仍然是在广泛使用的。不过我们中国啊，咱们古代提到的这个八音里面的这个木质的乐器呢，主要指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柱和羽这两样。今天呢再找这两样乐器参演的作品呢不太容易了，而且就算真找着了呢，这一头一尾这么两声您可能印象也不够深刻。这么着，咱们呀拿一样刚才咱们提到的另一种木质乐器啊，梆子来做一个展示。我们来欣赏一段咱们中国的民乐啊，这其实本身呢是一个高音板胡曲，不过因为作品的这个主题的缘故，我们在作品当中啊能够听到非常多梆子的声音展示。我们来欣赏这段河北花梆子。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一段民乐啊，一段板胡曲《河北花梆子》。这其中呢，梆子敲击的这个节奏啊，非常的动听，也很悦耳。下边咱们再说说这八音当中的另一样石啊，刨土革木石金。咱们今天可能会想了，这石头它怎么做乐器啊？哎，在咱们中国古代啊，不但有石头做乐器，而且石头做的这个乐器啊，还相当的成规模，单个的也有，成组的也有。什么呢？磬。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当年的曾侯乙编钟。但其实除了有编钟之外，古时候啊还有编磬啊，也是一组石制的这种乐器，可以演奏出音阶，可以和编钟一起哎进行这种庞大的非常有仪式感的啊这种古乐的演奏。咱们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金石之声。金石指的是什么呀？金编钟那是铜制的，占一个金，而这边磬呢是石制的，在这里面呢指代啊当时我们在这个庙堂之上演奏的很多的这些音乐啊。那么磬这种乐器古时候最早啊拿普通石头制，后来呢条件越来越好，无论是从音色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身份地位的角度啊，人们逐渐的开始呢用更高级的石头，什么呀，玉，玉石来制作这个编磬。在中国古代啊，我们说这个礼乐制度当中，编钟编磬这都是到一定级别以上啊，这种场合才能够有机会见到这样成规模的乐器。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曾侯乙编钟啊，咱们既然说到了，咱们就把这金也一起说了啊，刨土革木石金，石金这两样金属制作的乐器，那包括编钟，也包括我们大家更熟悉的今天还经常能用到的这个大锣啊，这些都是金属制的乐器。而石制的呢主要指的是这个磬。我们中国古代说到这个磬啊，其实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在咱们这个八音里面啊提到的这个，在当时咱们属于是这个礼乐制度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的这个磬啊，那是一个角尺形状的一个敲击乐器，它是悬挂起来啊，另拿一个锤去敲击发出这个声响。另外一种磬呢，它其实不在我们咱们说周礼啊那个时候礼乐制度当中所使用的这个乐器之列，它呢是后来我们这个佛教上啊寺庙里面很多地方使用的这个磬。这个磬呢形状也不一样啊，它更像一个这个否的形状，一个盆啊，但是呢材质上来讲呢一般不用玉石来制了，使用铜来制啊。包括我们在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相声蒋帝号当中，侯宝林先生歪讲啊，说这个嘉庆皇帝，这嘉庆是怎么来的呢，这名字偷庆的那个皇上，那里面提到喜欢这个铜啊，所以把人庆给偷走了。他指的就是寺庙里的这种庆啊，和我们今天说这个刨土革木石金里面这个石制的庆不是一种乐器，两回事儿。说到了编钟编磬，咱们下边啊离第一时段结束还有一点时间，这么着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能够展现咱们这金石之音的编钟曲。哈哈，这是咱们根据曾侯乙编钟啊出土的这个文物复制的现代的这个编钟演奏的一段古韵十足的乐曲《屈原问渡》。

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来了解《三字经》里面介绍的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些乐器种类。刚才咱们介绍十斤这两类乐器的时候呢，提到这个磬啊，在中国古代呢，其实是两种乐器，一种是礼乐制度当中使用的玉制、石制的这个磬，另一种呢是寺庙里面用的铜制的这个磬。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在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有一些呢其实提到过后一种磬。咱们这段时间为展示这些不同的古代乐器，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听得比较多一些，相声反而听得少了。咱们今天啊，下午集中欣赏两段相声，都是跟这磬有关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一段了，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蒋帝号》，先来欣赏。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不是， 哎，刘宝瑞同志， 哎，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我 夸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嗨，可不简单。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啊。 没什么， 您呢？ 嗯， 您这是谦虚 客气。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 了不起。 好家伙， 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您不就这样吗？ 嗨，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些个。 嗯， 哎， 那就不错。 哎， 那就说明您博呀。 这就是博。 哎，博学嘛。 嗯， 砸了咕咚嘛。 那是。 那您这水平不低呀。 不低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砸了咕咚。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啊？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吗？ 嗨 啊， 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不能 啊。 不能 吗？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哦，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 嗯， 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言以上啊，也不在二五言以下， 嗯， 好像是正在二五言上。 哎，还说二五言呢？ 不是，这不二五言干嘛？ 这会儿客气， 说你有学问吗？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看书啊？ 哎，对，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是啊。 嗯，丰富知识。 嗯， 最近看什么书？ 瞎看。 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哎，谁眼睛不行了？ 那瞎看吗？ 我说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不是瞎看呢？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哦，什么书都看。 什么都看。这位 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最近看清宫外史。 好啊。 嗯 啊，这么说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也没什么研究。 嗯，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都看过什么呢？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清史通俗演义，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啊，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哎哎，谈不到请教， 我知道的太少了。 哎，客气。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哎，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啊，我不是，什么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什么那个砸了咕咚。 哎，好嘛。 不是，那个宝瑞同志， 哎，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是吗？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哦，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十个呀。 就十个啊。 嗯，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大概其实这意思。我 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不， 记不太清楚。 很清楚嘛， 啊， 很清楚。 嗯，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268年呢，对吗？ 对，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对呀，啊，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嗯，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其实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哎， 没错， 对吗？ 师弟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我也记不太清楚。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这不是客气吗？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哎，别这么说。做了师弟啊， 嗯， 这个师弟的帝号就是顺治。 对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师弟。 嗯， 是不是？ 我也记不太清楚。 哎，怎么这就要跑你那儿去了？ 哎，你这个每一帝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什么好字眼？您讲， 嗯，什么好字眼？ 啊， 嗯，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帝顺治， 嗯，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怎么讲呢？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吗？ 错了， 错了吗？ 不能这么讲。 哦， 我有我的看法。 您有您的看法。 啊，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您讲呢？ 他是刚进官， 嗯，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哦 啊， 哦，对对对对， 可以吗？ 行， 哈哈， 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康熙 啊，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不好讲啊。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跟没讲一样 啊。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康熙 啊， 康熙是不是 啊？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他就好讲了。 儿化。 康心儿他就有奖了。 嗯，康心儿萝卜呀。 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 嗯，我领会啊。 啊，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康心 儿不行。 康熙啊， 嗯， 康呢就是康乐的康。 康乐 啊，康乐不知道吗？就拔面槽春水胡同康乐嘛， 饭馆啊。 啊，过桥面不错。 哎，谁问你这个了 啊？ 问这俩字，康熙， 康熙， 嗯， 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嗯， 这个康这么讲， 嗯，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啊，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儿。 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哎。康熙下去，雍正怎么讲？ 雍正是吧？ 啊，雍正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做歪了， 嗯， 不正，大伙儿一拥他，嗯，正了，雍正， 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哦，做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对对对， 雍正， 嗯， 乾隆呢？ 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怎么讲？ 乾隆嘛， 乾隆，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那这龙呢？ 大概他是聋子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哎， 这么个皇上。 哎，乾隆嘛。 嘉庆， 好，嘉庆这可不好讲 啊。 好，嘉庆这，嘉庆是吧？ 嘉庆啊，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啊，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 嗯。 他那阵是皇子了， 皇子， 哎，他喜欢玩古铜， 古铜， 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 嗯， 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好，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有一个 磬， 啊，这个玩意儿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啊，当 当， 这一定是好铜， 好铜， 古的。 皇上瞧什么？ 瞧庙里和尚没在， 没在怎么样？ 家走了。 后来他做了皇上了啊！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哎， 对， 真有点意思 啊！您看这个讲法。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是吗？ 啊，这成三副眼了，简直的。嘉庆完了，道光呢？ 道光。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啊？这道光吗？ 道光皇上怎么讲？ 道光 啊， 道光是这意思 啊，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是啊，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道光还能打仗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要攻这城攻不进去，他当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打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 呵 啊，杀光抢光烧光， 嗯，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 道光， 哎， 到那儿就光， 到了就光。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哎，对了， 道光完了，咸丰， 咸丰那好讲， 好讲吗？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这是咸丰， 哎，咸丰好嘛？ 咸丰完了， 啊，同志，你说哪同志？ 同志就是哪个同志？ 哪同志？ 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怎么了？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革命术语，庸俗话。 是谁呀？ 甭使相声了。 谁呀？ 什么意思？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啊，同志 啊，帝号同志。 怎么讲？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同志吗？ 嗯，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哦， 懂了吗？ 他为挽救这残局。 哎，对了 啊，同志完了，光绪。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嗯， 他又续上点。 哎，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去什么了？啊、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不好理解。 他这光绪吗？ 嗯，光绪。 光绪当时啊，他是个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嗯、啊，是这我知道。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嗯， 拿他当一盏灯， 当一盏灯。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嗯，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儿，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哦，这么个光绪啊。 嗯，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哎， 光绪完了，玄统呢？ 最末一个了 啊，最末一个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怎么做不了皇上？ 你想啊，你想这名儿， 嗯， 玄统，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哦，捅下来了。 哎，玄统。 玄统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啊， 不对， 怎么不对？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宣统。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怎么呢？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个意思，差不多。 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对，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哎， 他做不了了， 做不了了。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那当然了，他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讲帝号啊。在我们的传统相声作品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呢是搜集的民间的笑话啊，用这个相声的方式呢展现出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您欣赏一段来自咱们祖国宝岛台湾的两位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这段作品啊，故事也跟庆有关系。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大家也很熟悉，咱们宋代的大文学家、大诗人苏轼、苏东坡和他的好朋友佛印。我们来欣赏这段传统相声《三吃鱼》。 宋朝的时候，有两位名人是一俗一僧。 这俗是 苏轼、苏东坡。 哦，这我知道，大诗人。哎，那僧呢？ 发明了缘，号叫佛印，人称是了缘禅师。这天呢，苏东坡到庙里头找佛印聊天去了。 嗯， 临走的时候呢，佛印说了：“